佛经的剧化故事，剧名叫做《化道露皮》，请收听啦。 翻咗嚟啊！ 系啊！ 哎呀，唔怪之得今朝啲喜雀吱吱喳喳咁叫啦。我就话今日梗系有啲咩喜事降临噶啦。唉，真系俾我估中喎、 啊！太太，嗰啲喜雀朝朝都系咁嘈，吱吱喳喳咁乱叫噶啦。 玲子，多事啦！你识乜嘢啊？仲唔去迎接老爷？ 哦，系啊，老爷入紧嚟啦。 哦、老爷、你回来了。 是啊， 这样都不通知我们的。 我去王舍城办科，一去就去了成个月了，有些私家想起回来就马上起程咯、 哦、这样不怪得了。是呢老爷、路上辛苦嘛。 没什么，现在一路都是坐车搭船而已嘛，没什么走路。昨晚上在客栈睡了一晚，今朝我只系坐咗一阵马车啫、哦， 老爷精神奕奕咁就好啦。 老爷、哦，太太饮茶啦。 得啊，玲子，摆低吓。 老爷饮茶啦。 系你太太啊？我出咗门之后，屋企几好啊嘛，冇咩特别事干发生啊嘛。 啊，你出咗门之后。屋企都几好，各样都照常，人口平安。 哦，咁啲仔啊、新抱啊，咁都孝顺啊嘛。 好，佢哋都好孝顺，好纯紧，尤其是玉爷啊，更加听话。 哦，咁咪真系好啦。玉爷本来啊好精乖伶俐嘅，不过自细俾父母啊纵坏咗嘅啫。嫁入咗我哋家门，咁经过佛陀教导，就成个都改过晒啦。呢点啊，真系值得安慰啦。 我哋家庭都算得上和下睦，亲戚都赞叹我哋噶。 咁系啊，真系值得开心嘅。系咧，太太啊，你正话讲开上和下睦，咁嗰啲下人婆妈妹仔，佢哋听唔听话？勤唔勤力啊？ 他们都几好、都循规蹈矩。正是。 正是哪个啊？ 正是皮低罗咯。 皮低罗是哪个来啊？ 呢那个女管家婆啊。 哦，就是那个女管家婆啊嘛。她怎样啊？她一向都很勤力的、哦、又很悭俭的。为什么太太你认为她有点麻烦呢？ 不是麻烦，而是他节俭惯了，一旦教他布施，他不愿这样做呢。 他不愿布施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 上次我们请佛陀受供养，他已经不开心了。 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我们布施供养佛陀是我们的事，又不用他洗钱，做什么不喜欢他？ 咪就系咁先至话佢傻咯，我都话过佢噶啦，佢仍然系咁固执。 唔使理佢嘅，皮低罗系个下人嚟啫嘛。如果佢再系咁野蛮咧，我就教训佢。 好啊，第时要老爷话下佢先至得啦。 做乜第时啫？而家就要话噶啦。咧，因为前日啊，我喺路上遇到佛陀，咁我已经请佢听日嚟我屋企接受供养噶啦。 听日啊、 嗯、 哎呀，咁贫能唔预备得切噶噃。 有乜所谓啫？唔成问题噶。嗱，呢次好少人嚟受供养啫嘛，只系得廿零人啫，容不易办呢？吓、 哦，咁廿零人就好易嘅啫。不过都系要吩咐管家婆先至得噶。 好好好，玲子， 吓、 叫管家婆入嚟。 哦，知道啦，老爷。 嗯。 管家奶奶，管家奶奶， 嚟啦嚟啦，咁大声做咩噃？ 六爷翻咗嚟，我梗系会嚟请安，旁边侍候噶嘛。你估好似你咁蠢咩？ 本家奶奶， 睬你都傻啊！ 老爷太太，皮低落嚟请安啊！老爷有咩吩咐啊？ 皮低落，听日我啊请佛陀嚟接受供养 啊， 廿零人到嘅啫，你去预备啦。 咩话？听日咁贫难啊，要准备啲乜嘢啊？ 要丰富啲食物嗱、要有六个大餸，另外牛奶饭、各种果汁、生果都要准备。 煲啲粥添啦！ 哎呀，老爷太太，佛陀佢哋系修道人，生活清淡，求其有得俾佢哋食饱咪算咯，使乜你丰唔丰富啊？ 皮低落，我明白。不过供养人客，丰富华丽系礼貌嚟噶嘛？啊，何况佛陀同埋僧团， 老爷唔系我多嘴啊，系老爷教我哋话生活以悭俭为主，唔好浪费噶噃。我喺呢度打咗几十年工，由妹仔升到管家，都系依住老爷嘅规矩做事嘅。我唔想嘥塌老爷副身家咋。 皮低罗，你唔好咁多事啦。 皮低罗，供养佛陀唔算系浪费啊。虽然我一直啊都以悭俭做持家嘅原则，但系应该使嘅，我会放宽嚟做嘅。 老爷唔使讲咁多啦，皮低罗。你一於照老爷的吩咐去做啦。 唔得，我要教训下佢。如果唔系，佢都唔知道。嗱，皮低落，做人咧有因果，服务工作有报酬。我用你哋做嘢，有人工俾翻你哋噶噃。咁佛陀喺世上服务，周围讲经说法，普度众生，系唔系都应该接受报酬呢？我哋已经冇人工俾佢噶啦。咁久唔久供养佢一次，至都系丰富啲啫。咁都叫做嘥炭咩？ 咁你明白未啊？ 明白啦， 老爷，不如你唞下先啦。皮低落，你照样做啦。 系，老爷太太，我出去啦。 哼，佢真系越嚟越唔似样，不如抨佢者啦。 老爷。唔好咁样做啊！皮低罗话晒都喺度做咗咁耐，而且佛陀教导对世人要施恩惠，何况呢个老人家呢？佛陀仁慈，唔肯舍弃一个众生，咁我哋都应该忍耐下，睇下点先啦。 好啦好啦，大大，都系你慈悲。 人嚟食噃，使咗几多油米食物啊？老爷个身家就嚟败晒噶啦！哎呀，讲咩冇份啊！ 管家奶奶，你咁劳气，仲嘥嘢咯，啲碗碟烂啦！ 哎呀，我要你教训啊！吓，我嘅事唔使理你。老爷寻日先教训咗我一餐，而家轮到你啊！ 哎呀，我怕咗你啦，我翻出去。 我都要出去睇下嗰个佛陀点样巴闭法子灯。 佛陀请坐。施主又嚟骚扰你，多谢晒。 哎，乜说话，佛陀接受我哋嘅供养真係难得到极嘅。真佛陀係三界导师，四生慈父，人天教主，唔知係众生福田。 请你准许我哋喺呢度散播一啲种子啦。 好，事主你讲得好啱。世间有两种福田，一种系敬田，供养佛、法、僧三宝，孝敬父母尊长，就系敬田；另一种系悲田，即系衷心发出怜悯、同情，去布施嗰啲有痛苦、有患难嘅人，好似做慈善、扶老慈幼等等。凡系对他人有益嘅事，都系属于悲田。 哦，佛陀，咁呢啲福田系咪个个人都做得到嘅呢？ 系，福田系人人都做得嘅，等于良田一样，散播种子就会成长，就有收获。如果加以耕耘，成绩就更加美满啦。 多谢佛陀，而家请佛陀食嘢啦。 好，各位比丘，大家食啲嘢啦。 系咯，比丘大德随便食嘢。 比丘大德招呼唔到啊，随便食嘢啦。 我想食啲粥啊，边度有粥呢？ 喂喂喂，老爷，你要咩啊？出声啊！ 施主啊，我想要啲粥啊。 哼，咁多好味嘢你都唔食，偏要食粥，咁拣饮择食。 施主，我唔系拣饮择食，因为我胃有啲唔舒服，所以我想食啲粥啫。 咁跟住你啦。 好，好，唔该你。 嗱，拎去啦。 施主，你搵啲水沟落碗饭度，咁就系粥噶啦。 粥就即系稀饭啫，咁水沟饭咪稀饭咯。 施主，我个胃痛，所以要食啲稀烂啲嘅粥啫，饭好硬。 哎呀，我冇你咁好气，冇你哋咁多巧啊，又要呢样又要嗰样，粥已经派晒啦，冇就冇啦。 对唔住，施主，我唔知道粥已经派晒。如果冇嘅，咁就算啦。 哼，咩事啊？比丘，做乜嘢咁嘈啊？ 哦，佛陀，因为我胃痛，所以我想食啲粥啫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我已经对大家讲过，化缘唔好骚扰事主，人哋供养乜嘢，我哋就食乜嘢。算啦。我仲有碗粥，你攞去食啦。 佛陀，我 唔紧要嘅，你食咗佢啦。 哦， 呢位女施主，你 哎呀，唔该你唔好叫我啊，我唔得闲听嘢啊。 皮低罗，做咩嚟啊？咁冇礼貌。 佛陀，我嘅下人咁样冲撞你，真系对唔住。 唔紧要，呢、这个人过去冇种植善因。又唔识得见善缘，所以冇乜智慧。等我去化度佢啦。 佛陀，你真系慈悲。 度化众生系我嘅责任。我系以一个大事因缘出现世间，就系、是、想众生开悟佛嘅正知正见啫。所以无论几顽固、几下劣嘅众生，我都要度化佢。 咁就好啦，佛陀。我真的好多谢你， 我入去厨房找个管家。 诶，唔使，等我叫佢出嚟咪得咯。使乜佛陀书尊降贵？ 冇所谓，做人系要诚恳啲。我入去见佢会好啲嘅。 佛陀，你真系诚恳。厨房由呢度行入去。 好，唔该。 佛陀，穿过呢条走廊就系厨房啦。 吸孤独的家族就来败家的了，供养这个布施那个，听到都烦啊。 管家奶奶，你不要那么大声啦，被佛陀听到失礼人的。 我理得他这么多，以后我都不见那些佛陀比丘的了，我不理啊。 你是管家奶奶，怎么可以不见人 的？啊，什么不得啊， 我唔出去大厅咪见唔到佢哋咯。嗰啲佛陀比丘啊，只系识得坐喺大厅度，俾人供养，俾人奉承嘅啫，点会理到我哋下人啊？ 女施主，你好嘛？ 佛陀，佛陀入咗嚟啊！ 哦，佛陀， 皮低罗，你真系冇礼貌。然后佛陀咧， 我唔见，我怕咗佢啊，我走，我匿埋。我唔见佛陀，我匿埋啊！ 哎呀，乜咁烦噶？ 太太，我都话要赶佢走嘅咧。呢，你系包容佢咧，用中佢咧，而家中大佢个胆啦。 我都唔想噶。 唔紧要，唔紧要，我会去揾佢噶啦。 佢捐窿捐罅，点揾得到佢咧？ 赶佢扯啦！恃宠生骄，以为冇咗佢唔得。哼， 系啦，揾佢出嚟先啦。 嘿，管家奶奶，出嚟啦，老爷发火啦。 我点都唔出噶啦，话知佢赶我扯啦。 真系弊啦。 哎呀， 咁光猛嘅， 咁光猛嘅， 佛陀啊， 佛陀，吓，点解佢揾到我，知道喺呢度咧吓？ 女施主，皮低罗，你出嚟啦！ 我唔出，我点都唔出噶啦！ 女施主，我对你冇恶意嘅，我讲啲道理俾你听，以后好有用噶。 我唔知道，总之无论如何我都唔出嚟噶啦，我唔见啲沙门。 咁好啦。你唔使出嚟，只要你听我讲就得啦。 我唔听，我唔听啊！你估你好叻啊？ 女施主，你有咗自卑感，积聚起嚟变成自大狂，所以你就睇唔起人啊！ 哼，我主恩时时布施供养，就连成副身家都败晒啦。 你有冇听过善有善报啊？你嘅主人布施得福，而家佢声誉非常好。远近驰名，财产又越嚟越多，富庶繁荣，布施区区小数目啫，又点会败晒成副身家呢？ 我唔知道， 你就系唔知道，所以你先至会替你主人担心。布施感引富裕，佢越系布施，仁慈越大，富裕越大，所以你主人富贵。而你呢？ 我点啊？ 你悭吝下劣，如痴混沌，地位低微，贫寒孤独。如果你仲唔发心收集善行，恐怕你更加固执。就算有好嘅环境，你都冇机会享受啦。 哼，我都唔知点噏乜啦。 皮低罗，我知你一向都好勤力，好负责任。呢啲系你嘅功德，但系点解你唔克制你自己呢？ 我系克制自己咩啊？ 你妒忌他人，唔中意人家有好处，呢种心底最狭隘、最丑恶。心底咁贫瘠，又点会容纳得有善良种子喺度生长呢？如果再系咁，你就会永远贫贱。难得超星的了。 哦，咁啊，佛陀，你肯同我呢个下人倾咁耐偈，你都几有耐性噶噃。 女施主，你嘅本质唔系曳嘅，只不过系固执啲啫。嗱，你发心布施，精修福田啊。 系、哦，系。我成世人都未被人这样教导过的，借你这份耐性就够令我佩服了。佛陀，我现在都想跟你学嘢了。 好，慢慢学啦。 皮低罗，那你现在还匿埋不出来见佛陀？ 是太太，叩见佛陀。 好。